听说那个鸡肉啊特别的香哈、啊 嗯， 就连那个鸡骨头你嗦嗦的话呢，都有那个 都有那香味 啊， 嗦了嗦了啊， 所以呢吃起来是肉质特别的嫩滑， 是的， 是骨酥肉烂，完全是脱骨的、 嗯， 味道特别的鲜美，尤其是它那个鸡肉哈、啊，不是说那种一般的田鸡， 嗯、 它是溜达鸡， 溜达鸡， 所以吃起来就是那种小的时候吃的那个鸡肉的特有的那个味道特别的浓， 肉香味特别足，这就是真正的好的扒鸡。那么就是咱们说那个这个鸡肉啊，咱可以吃，还适合吃一种什么样的肉？ 鸭子， 鸭子肉。你看那是皇上讲的， 鸭子属于凉的。 哎，鸭肉呢，它属于凉性的，适合大家去吃。今天咱们这里边有扒鸡，还有什么呢？还有咱们叫做香酥鸭子。 哎、那说到香酥鸭呢，真的是太有名了。 嗯、 这好像香酥鸭一般是南方的哈、啊。 哎， 这个做法 对，北方也有，很少做咱们这，但是南方做法，南方特别从南京那边出来的，南京有盐水鸭，南京那边鸭子各种方法做的很多，香酥鸭子腌，然后呢刷酱，然后先走一遍色，然后呢再去腌，然后再最后再去给您温火，把它微火的煨出来，最后再过一遍油，它整个呢从里到外都有一种天然的味儿，所以呢这种方法做完之后呢，可以把里面那个鸭子的鸭腥味给您去除掉，同时呢鸭的那个香味儿。你又可以吃出来它那个肉，鸭肉有一种特殊的鸭香味儿，又能完全释放出来，所以呢北京人爱吃烤鸭嘛、 嗯、 另外一种香酥鸭的口感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香酥鸭特别适合回家怎么吃呢，加热一下、 嗯、 加热一下，哎，您放微波炉打一下也行，放饼铛上炕一下也行，您直接来去吃，这个时候味道会更加 真是香哈，一口咬下去皮下的有一点点的这个鸭油混着那个鸭肉、 哎、 可以说是汁水四溢呀、 嗯、 而且呢您刚才说了给它加热一点、嗯、它那个香气呢给它激发出来， 是的， 吃起来就更入味了， 是的、 啊、特别的香、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真的是又有鸡又有鸭呀、 嗯、 啊全齐了， 鸡鸭大会 了，所以我觉得家里边咱们真的要备几个这样的组合、啊、 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呀在以往呢卖得非常好，但是呢、 嗯、 也曾经断货了， 是的， 那现在这个时候呢经大家的要求，我们又跟厂家及时联络哈，又给大家呢哎配了一些这个货源过来了， 紧急给大家备一点、嗯、是这样的，您比如说咱们扒鸡一包真空包装呢，一包里面是500克的一斤、 嗯、 我们一斤给大家是多少呢、嗯、八大包， 人是500克一袋，给大家是八大袋， 对， 是吧， 就是八道啊、嗯、您想您到餐厅点一道一道的，您就说外面去，您到那个扒鸡北京有那专卖店，您去买那一只便宜的68， 那 啊98 128还有198一只的，也就差不多这样啊，咱们给大家八大包，一包当中都是500克、 嗯、 直接这八大包，然后呢鸭子刚才说了也有，鸭子给大家配了4包、 嗯、 一包当中也是一斤500克的，对吧， 香酥鸭， 香酥鸭子、嗯、扒鸡加上香酥鸭子一共加起来12大包、 嗯、 您要是外边去买的话，基本上呢现按的正常的市场价您得花个600-700、 嗯、 对吧， 差不多差不多 700-800，差不多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是溜的鸡，是真正的足6个月的、 嗯、 是真正的散养的这样的鸡鸭做出来，直接也不跟您卖关子，299块钱、 嗯、 带走包邮， 这个和一袋的话呢也就是20来块钱， 20来块钱、 啊、关键它是正宗的这个 正宗扒鸡、 山东的扒鸡， 对 啊，另外还有这个香酥鸭， 正宗的香酥鸭、 啊、真的是非常好、 嗯、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那今天这个组合呀，确实是为大家呢量身定做的。 对， 就这个特别的季节、 嗯、 啊，不愿意做饭了，家里边呢咱们备点这样的熟鸡呀、 嗯、 熟鸭呀、扒鸡呀、 嗯、 香酥鸭呀， 是 吧？这个有时候呢想打开以后呢，您是说拿微波炉稍微热一下就吃呢、 嗯、 还是说您稍微加工加工一个大菜就上来了，就随您便了。 对 啊，真的是非常方便、 嗯、 啊。你像今天这个鸡肉啊，刚才我也是打开了看了一下啊、 嗯、 鸡肉硬手一摁呢、嗯、有一种这个鸡肉的那种弹劲儿哈、啊、然后吃的话呢确实是鲜嫩酥烂啊、 嗯、 完全是脱骨的。 对 啊，而且呢口感呢也特别的好，我觉得 好吃。 怎么说呢，就是像小的时候吃鸡肉的那种香气、啊、真的你还没吃呢，这个袋打开以后那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对， 另外那个鸭子呢也是肥而不腻的、 嗯、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鸭子如果做不好呢，它会有一种腥气、 鸭腥味 啊、膻气、 嗯、 甚至呢感觉有点肥。 对， 哎，这个还真是没有。一口咬下去以后啊，它皮下呢有一点点这个鸭油，但是混着那个鸭肉、 嗯、 它那有一个汁水的感觉啊、所以呢特别的入味啊。很多人可能不吃鸭肉的、 嗯、 吃这个都没问题， 一点毛病没有、 啊、一点毛病没有、 啊、没问题、嗯、而且我跟大家再说什么，您看啊，这个下半年您就开始捋吧， 是 一个节挨着一个节，对吧？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说啊，咱们走亲访友 你得拿点伴手礼啊， 您空手去总不好看吧， 对吧？带点伴手礼，随身带着点，您说拿两只鸡、 嗯、 啊，带两个鸭子过去，这也挺有面， 嗯， 挺合适的。所以呢我觉得您可以下半年可以多备点，作为走亲访友很重要的这么一个东西啊，这是其一。其二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平时在家里边不爱做饭呀，但是您注意每天您说晚上回来啊，那拆一包， 嗯 啊， 嗯， 全家人都共享，吃点好吃的，您省得您自己做扒鸡不会做，外边买还齁贵，还不安全，不放心、 嗯、 这大牌子给您做好了，家里拆开之后，你来个鸡大腿，我来个鸡翅膀、 嗯、 剩下那个鸡胸肉咱再拌个鸡丝，家里热热乎乎的，家里非常温馨的。您说您要说晚上回来讲究点，我再告诉您一个好吃的，特别好吃的方法，鸡丝拌面 啊。 对， 对， 鸡丝拌面，对， 把肉拆出来， 您像您打开这一包，里面一包是一斤吧，开完之后呢，看那鸡胸脯裂下来、 哎、 那鸡腿鸡翅膀咱自己直接嚼不嚼不就能吃了，当然您拿那拌也可以哈，就是鸡胸脯那个肉，鸡脯肉您把它撕，手撕一丝一丝一条一条的，带点皮一块撕，热的面条回家一煮就行，这吃完之后特别舒服、 嗯、 有滋润。 对， 对吧， 你说愿意喝两口的哈，当这个小酒菜也可以、 哎、是。 另外说万一有客人来，你说你还得下厨给他做饭、 嗯、 其实不用，您打开两包，又有鸡又有鸭子，多方便啊。 对呀、 啊、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红心这个品牌的御膳真味的鸡鸭特惠组合。 是的 啊，我们有山东的扒鸡啊， 是 500克一袋，给大家8袋啊、 嗯、 另外还有香酥鸭500克一袋，给大家4袋、 嗯、 这一共加起来就是12袋。 是的， 那么今天的价格呀只要299。 是 啊，您看啊，这个和一袋的话呢也就是20来块钱， 20多出头。 你要真的像这么正宗的这个扒鸡也好，这个香酥鸭也好，你到超市买的话呢，一只我估计可能也得50-60块钱。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上是广告时间。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我爱广播操。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爱广播操》。在我们这个小节目里，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第9套广播体操编创组副组长、第9套广播体操口令员张平张老师，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以及从第1套到现在第9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还有第9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展示以及易错误区。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第4集，从第1套到现在的第9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2。 1963年4月15号，第4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广播体操中出现了一个响亮的男声开头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套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第4套广播体操第一次出现了少数民族语言版。在动作上，前3套的体操的原则是简单好学为主，那第4套广播操开始趋于成熟，动作通过很多的大扰环、45度的方向变化、一拍两动的频率变化、长短动作的交替等设计，使动作流畅又好看。这套操比前3套操都好看。第5套广播体操创编工作是从1969年开始的。